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金浩、刘霞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八戒，看猴哥我72变。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。 嘿嘿，有。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。